王.com 提醒您，现在时间20:00。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com。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汇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店购宝马，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5994-3555。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4-9178。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洋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128-9966。 龙盛市场试营业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 京西南最大的肉类农产品直销市场，肉类农产品任意选，实惠价优，京南老百姓的不二选择。 地址：金山路大明山庄南200米。买标志到汇金，汇金科曼、汇金德通南北双店3月迎春聚会，汇金，您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坚地。我们今天疯狂坚地有幸采访到了 APPBK 运营助手的创始人王亮。王总你好。 大家好，我叫王亮，项目叫做 APPBK 运营助手。 那这个 APPBK 运营助手他在做的什么样的事情？他服务的人群是企业端还是个人？ 我们这个的 APPBK 运营助手它是一个 2B 的服务，它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为这种特别中小 APP 提供一站式推广服务。你的 APP 想推广，只要拿到我这里，你输入个基本的 APP 信息预算，我可以帮助你投这种苹果的优化、苹果的广告，还有各个应用市场的广告，还有百度的 SEM，包括后续的我们可能会接入一些，包括像广电通、粉丝通都会给你自动化投放、自动化优化，我们做这样一个软件系统。 那您怎么定义您自己的公司？ 第一次创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产品导向的公司，因为那时候的风投是这样说的，技术只是一个辅助，从来不是门槛，所以说我们就是一个产品导向的一个公司，有一定的技术背景。当时的话我们做最开始只做 ASO， 就是熟悉运营的知道，就是以前网页的这种搜索优化叫 SEO， 然后 APP 的叫 ASO。当时我们就是产品导向，然后有这样一个趋势，因为 APP Store 它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大家需要做一些技术优化，很多之前呢都是人来做，我们就用机器来做，但我们机器只是辅助。到了2015年就想拿融资，这时候的话就有点转向了，大家认为技术也可以作为一个公司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这时候的话我们就说我们是一个大数据公司来做融资。再到2016年4-5月份，大家都知道 AlphaGo 这个就是标志性的一个 AI 产品出现了，然后呢我们就说我们团队是一个 AI 团队，其实呢还是做的一样的东西，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利用一些机器和算法来帮助大家做一些这种可能特别重复性的一个工作。 选择的用户是怎样量级的呢？ 选择用户也很简单，因为 2B 的话它其实有它自己的这一套推广和选择方式。 2B 的话就是最简单的，首先要放水养鱼，其实我一些服务我是以免费为主的，然后的话我把一些这种可能是用到一些机器多一点的，我就把它拎出来，或者是限制一些，好比你原来看覆盖的词可能覆盖只能看1000个，我现在让你看10000个，你可能就要一个月交点钱，之前的话你要只看1000个是不交钱的，我们就收一些 VIP 的钱， VIP 大概一个月就几百块钱， 这时候呢，这些用户呢，一般来说他至少有一部分融资的这些用户。再一个的话，就是一些大的 APP 了。这种的话，我们可能不只提供这种，像之前做 ASO 的话，不只提供一些这种选词这基础服务，我们也找一些这种积分墙，我们做一代理，帮他直接做一些这个排名的提升。像应用市场 App Store 基本上都是以刷为主，因为它没有一个像安卓市场，它就直接买流量或者买安装 CPD CPD。但现在的话，苹果慢慢的话也开始做，它像自己卖排名嘛，和百度一样。所以说呢，我们后面说之前是卖刷榜服务，卖一些数据选词服务，后续的选词服务加上一些这种自动化的智能投放服务。 那你们的壁垒或者你们的优势在哪一方面？ 同一个观点，就是技术本身是没有任何壁垒的。 是。 其实投资人也都这样说，但为什么后来又说技术也是壁垒，也是一个公司核心竞争力呢？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到，你像我们的团队之前也是大部分在腾讯做搜索的，我们一些非常牛逼的同事，他们创业的话，他们会做一些更高大上的东西，好比做智能驾驶。包括像我们百度 IDL 研究院的院长像于凯，他做地平线，他呢就做一些机器人大脑，他的话可能就几十亿的这种公司估值，我们是一个还不错的团队，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领域至少是有技术优势的。再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叫 CPC 广告，其实是半实时的一个竞价广告，包括百度 SEM， 包括苹果现在就是在美国区推出的这种 ASM， 这种的话其实在国内这方面的人才非常少。一个是就是做搜索广告本身，做广告搜索广告系统的人其实只有 BAT 有或三菱有。另外一个其实做 SEM 技术的非常少。为什么国内以前都是营销导向，90%多可能都是营销人员，没有一些技术人员。所以说我们认为我们的技术是核心竞争力，但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技术要落地，要真正能帮助大家起有效果，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优势。我们认为技术，毕竟技术团队，现在大家其实投资人也能够接受，我认为技术就是我的优势。 目前已经服务了多少企业？ 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其实是整个收费策略，包括我们其实就是商业模式嘛，大概分三个，第一个就放水养鱼，就免费的，第二收 VIP， 第三个就是大客户，我们就一些定制化服务。这三类的话就是说我们整个注册用户也有一两万个。但我不排除有重复的。活跃用户的话大概4000-5000，就是我们基本上因为 2B 服务嘛，我认为一个月有1-3次访问的我都算，但更多的可能我就我们一般统计就是只要大于3次都算活跃用户，大概4-5000。付费率的话大概累计大概有1000多个。再一个的话就是大客户的话，这可能还是营销导向的。包括我们的收入的话，其实现在15%刚才说的那种VIP 客户，可能一个月收几百块钱，可能1000多个人这样的。另外其实85%的收入，80%的收入还是一些大客户。 您创业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或者是期望？ 对我们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做一个数据来说，是做数据挖掘，我们可能是偏研究一些。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类似于改变世界这样一个东西。但我们既然做了广告，其实就是可能就是以赚钱为主了。现在的话可能还是以这种广告系统来入门，后续我们可能广泛的一些大数据平台可能能做更多的事情。 那目前团队是怎样的一个配置呢？都是技术吗？ 现在团队的话有5-6个技术，有3个产品，还有一些实习生。技术的话核心的基本上都是我们以前在腾讯的一个组的一个中心的。 那后来是您说要创业，所以他们就跟着您来了这个项目，还是怎样的一个方式？ 因为当时的话腾讯的话搜搜其实把我们在腾讯搜搜嘛，当时卖给搜狗了，然后搜狗的话我们待了一年，主要其实还是创业潮都跑着创业了。我们想就是我们自己的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有想法就做呗，对不对？Do or do not, there is no try, 对吧？我们叫做不要老在岸边想，对吧？不要老在犹豫，那我们就出来了。还有一个，其实就搞数据挖掘的话，他的工资就非常高，而且也特别好找工作。其实我们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后顾之忧，不管你拿融资还是真正散伙了去找工作，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说压力稍微小一点。 那下一节呢，将聊聊 APP BK 运营助手，你们自己的团队，自己的之前的一些职业的经历。 我是在之前在华中科技大学读的博士，然后呢就在又是读了一年博后，其实在当老师。其实从学校当老师一个高枕无忧嘛，对吧？但当时的话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大家在学校可能是读研究生都知道，老师的待遇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差的。特别是学校的话，其实在读博士一个月有1000多块钱，然后我当老师第一个月就发了2000多块钱，然后我以为至少能发4-5000的，结果只有2000多。然后我天天只能吃学生食堂。再一个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在学校它比较安逸嘛，我可以看到我30年之后60年之后其实在干什么。当时我的导师其实是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的一个馆长， 副馆长，对他的话其实也很明确的告诉我，咱们俩是很有前途的，而且搞信息技术嘛，对吧，肯定是没问题，但是有一点，你的就是职业生涯可能就比较确定了，干十年十几年，就是咱们实验室主任，再干个三十年，六十多岁的时候坐我现在的位置，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一个是钱太少，这个是其实最核心的原因。当时在长江设计院，他一个月领10000块钱，我领2000多块钱，然后的话就到年底，就刚好有个师兄，他是在那负责搜搜的 ranking， 做了很多算法的，他让我就是到腾讯看一看，然后我就到腾讯。其实，在腾讯我是前几个月是实习，实习的话能有6000-7000块钱的工资，我就想去企业再待待，后来就是学校就没有签约，然后就去了腾讯。腾讯的工资肯定1-2万块钱嘛，当然了，你上了几个月班就觉得这钱太少了， 又要创业了。 对，然后其实，在腾讯的话，当时一个月发10000多嘛，正是上班的一个月是最高兴的。然后我在腾讯的话待了2年，因为有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搞数据挖掘的话，他在深圳招不到人，然后我就到北京数据挖掘中心，包括做那些社区搜索，做这些东西，包括微博，因为当时也在北京，搜狗待了14年，待了1年，然后就出来创业了，15年出来创业。创业之前，其实，在搜狗其实事情也不是很多，因为刚在合并，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东西，做了一些包括。先赚点钱，帮别人做一些网站，主要是做一些采集数据，采集做一些外包，赚了不到10万块钱，其实也是公司的一个启动资金嘛。 在做这样一个项目的时候，按理说不需要融资，那为什么选择要去介入资本？ 因为现在的话创业的话，总之还是就是说你肯定是有各种顾虑嘛。我们自己的话就是觉得融资本来就是说钱是一方面，其实我们希望就是找更多的资源，包括我们现在第一轮融资找的云测，它是其实是国内最大的做那个 APP 测试的。 对对对， 对，我们一下就是相当于覆盖了中国80%的 APP， 就相当于一步到位了嘛。然后包括后续的话就是这种，其实它战略投资给我们提供的不只是一些客户，包括品牌背书，包括甚至我们人比较少的时候帮我们做什么外部什么都帮我们做，就是我们找投资是结交更多的朋友，认识更多的人，更多人希望你这个东西来做好，自然会做得更好。 第一笔融资是找的云测来去投的，后续呢 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准备下一轮。 拿到这笔钱你们希望做哪些改变呢？ 我们希望的话主要还是技术性团队嘛，主要还是以人为主，你把这个东西做得效果好是根本。因为我们其实就可能是接入更多的这种广告渠道，现在我们主要接了苹果和百度，后边的话可能接一些包括广电通、粉丝通，就微博微信这样的渠道，不同的渠道其实不同的算法，不同的这种投放算法，不同的这种它的一些竞价方式，所以说我们可能要技术团队要增强， 大家接更多的单，做更多的服务来赚更多的激励的模式。 我们其实是这样的，之前的话纯营销，我就说雇更多的营销人员，对吧，然后接更多的单子，但是的话作为技术团队的话，其实我就说把技术做得更好，像 SaaS 服务嘛，开包即用，你过来都可以用，当然了你需要大的 APP， 那不可能没有人嘛，对吧，他不会信任你。我们就是说主要还是首先把质量做好，大的 APP 我们抢一些，小中小的话它就自动化服务，是这样的。因为你作为一个 AI 服务，它最大优势就是成本优势嘛，对吧，它服务一个和服务10000个对我们的成本是没有递增的，是吧。 那 APP BK 运营助手，你目前自己有一个 SaaS 的这样一个平台， 对， 然后有云计算的这样一些数据，然后帮助他们进行一些可能就是通过 SaaS 就直接可以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服务， 对，直接在外面就可以用。对，我们其实两个平台，一个 SaaS 平台，就是你用户可以直接用，我们包括和各个渠道对接，自动化的选词，自动化竞价，其实主要是这些东西。另外有个 PaaS 平台，就是给一些大企业或者一些代理商，他其实需要这样的技术服务，也可以买我们的平台。 您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你目前做的事情是不是也会根据自己的团队的学习能力来去往，随着这个时代需要了什么样的技术，你们都会有自己的储备或者自己的一个提升？ 对，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之前呢是 web 作为落地，对吧， 对， 现在是 app 作为落地，对吧，但它总是要投广告的，对吧，我不管是现在是 web 还是 app， 我现在是 app 为主嘛，对吧，只要是它其实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落地的载体，我们都可以推，这套技术是一样的，对吧，之前的话我们在百度上推，现在在应用市场推，但它最终可能都是搜索广告和我们现在要叫信息流广告，其实叫用户定向，都是一样的。它总是广告平台有不同变，它基本的模式还是一样的。然后落地的这种载体可能后面可能是更多的微信号可能，对吧，我们也可以推，甚至有更多的可能是更多的一些形式，包括你广告可能是现在视频的，甚至可能将来有 VR 的，甚至有虚拟 3D 的广告形式都有，但它总是有需要一个投放和广告主之间的对接，对吧，我们都可以做，包括落地的形式，包括 APP 本身，就是说我即使做个产品，它的有多种形式落地，对吧，我们都可以做。最终是广告本身的话，它是互联网的主流嘛，我们也是根据时代的发展。 节目最后呢，感谢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